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43集，盘根错节。零碎的脚步声回荡在曲折迂回的密林之间，江瑶抬头望了眼远处剑影的落日，又扫了一圈周围那群神情严肃沉默不语的苗人卫队，总觉得有种被人押送的不适感。而前方的饕餮却似乎完全不以为意，一边大摇大摆地走着，一边与那苗人老者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所以说，那妖骨之前是被藏在了一个人类体内，而你们就是为了找出给他植入妖骨的黑手才来这儿的。 老者背着手若有所思地瞥了眼饕餮说道， 没错，那人在出事前不久曾来过长幽山，而长幽山最近不也正好闹出过低级妖类失踪的事吗？两件事结合起来一看，妖骨的出处再明显不过了。饕餮淡定地说道。 哼，你知道的倒也不少，只是长幽山里的低级妖类失踪却不是从最近才开始的。 老者冷哼一声悠悠说道， 其实早在一年前山里就已经有妖行踪不明了。 哦，你的意思是那只妖骨的炼成其实从一年前就开始了？ 确切来说是从昆仑部族撤走之后。 老者脸色沉重， 我想你也听说了，自从我们长幽山一带发现了血丹砂矿石后，各路势力就没少动心思，只是由于我们一族在此地的震慑才没闹出大乱子，直到昆仑部族也盯上了这里。 昆仑部族貌似是妖神府里的一大势力，以前在宝岩阁闹事的那只叫土楼妖怪好像也是这一部族的。 江瑶想起了当初在宝岩阁被毕方轰出去的那只妖怪，连忙竖起耳朵听了下去。 昆仑部族以保护我族远离其他势力骚扰的名义，要求我们加入他们的部族联盟，并将长幽山地区划入他们的势力范围。 老者继续说道， 作为交换，他们会派人驻扎在此，保护这片地区。 哼，美其名曰保护，其实不就是想垄断血丹砂矿石资源吗？还顺便有理由监视你们，陆无这波算盘稳赚不亏啊。 饕餮冷笑一声开口讽刺道， 你说的这些我们又何尝不明白，但昆仑部族是个势力庞大的联合部族，要是和他们发生大规模冲突，恐怕这长幽山将再也不得安宁。 老者眉间紧皱悠悠说道， 哼，归根结底一切麻烦的源头不过就是抢资源罢了。 饕餮不屑地轻哼了一声，将视线投向远方的夕阳，赤色的眼眸中翻涌着某种深沉的东西。 不管是人界也好，妖界也罢，全都是一副贪婪的德行，和一个多世纪前没什么两样。 一个多世纪前？ 江瑶心中一个机灵，脑海中忽然联想起了之前在幽冥界中曾从三族屋那里听到的传闻。 我记得一个多世纪前好像也有某个不自量力的家伙试图闯进幽冥禁地，却连忘川结界都跨不过去。 又是这个时间点，一个多世纪前在饕餮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 江瑶暗自腹诽着，抬头望向前方那名红发男子的背影，不知是不是心理原因，在落日的阴影中 饕餮的身影看上去显得略微有些阴沉。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也不可能就这么对昆仑部族俯首称臣。在反复权衡之后，我们还是请出了英昭前来调停。昆仑部族最后还是暂时撤出了长幼山地区。 老者摇摇头，再次开了口。但以陆无脾性，怕是不会就此作罢的吧？饕餮接口说道。 哼，谁知道呢？ 老者苦笑一声。 虽然在英昭的调停下，他们似乎是撤走了，但就从这件事后，长幼山里便有妖类开始失踪，而妖骨也在不久之后开始出没在山林之间。 你是怀疑妖骨的出现和昆仑部族有关吗？饕餮眉毛一扬，看了眼老者。可我觉得以他们的实力，要赶走你们有的是办法，犯不着搞得那么迂回。 不，他们不是要赶走我们。 老者摇摇头，望着远处渐渐笼罩的夜幕，平静的言语中却暗含着某种汹涌的愤慨。 他们要做的是把我们一族赶尽杀绝。 什么？ 听闻此言，江瑶不由暗吃一惊，而饕餮脸上调笑的表情也终于稍稍收敛了稍许，没有说话。 这次的事不仅仅是妖骨之祸，背后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 老者叹了口气，指了指出现在前方的那片被山水环绕的吊脚楼。在夕阳的余晖中，江瑶看到了更多身着同样服饰的苗人出没于此，似乎此处便是他们聚居的村落。 天快黑了，今晚先在我们村落脚吧，具体情况我会慢慢和你们说明。圆圆，你替他们安排下吧。 老者说着看向身后那名一路嘟着嘴沉默不语的红衣少女，后者撇撇嘴，不情不愿地走上前，对着江瑶两人打了个手势说道， 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客栈。 江瑶犹豫了一下，将征询的目光投向饕餮。说实话，自从来到未央后，江瑶两人几乎没好好休息过，虽然托了云舒的福稍微缓解了疲劳，但在接连的事件打击与漫长的行走消耗下，江瑶紧绷的神经也确实到了临界点，而如果能在这儿稍微休息一晚，倒也不是坏事。只是在对方底细没摸清楚的情况下，他也不敢贸然做决定。 喂喂，还走不走啊？ 见江瑶没反应，那名叫做圆圆的红衣少女有些不耐烦了，插着小蛮腰催促道， 别担心，他们不会伤害你，走吧。 饕餮笑了笑，伸手拍了拍江瑶肩膀，随即迈步走向少女。而江瑶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便暂时按下心中的疑虑，跟着少女走入了村庄。这是一座看似典型的苗人村落，一幢幢风格独特的吊脚楼环绕着山谷中那一汪清澈的月牙形湖水，整齐排列。山间的梯田上也修建着不少类似风格的民宅，许多苗人服饰的居民出入其中，警惕地注视着江瑶与饕餮。村子中央还伫立着一座高大的木塔，塔顶上悬挂着一口造型古朴的青铜撞钟。而与普通村落最大的不同是，村子中散布着数个开阔的练习场，一排排戴着青铜面具的苗民在其中做着对战练习，看上去似乎是村里的卫队。 咱们一族既然能在这山里守护千百年，靠的便是日复一日的不断休息，咱们村可以说每个村民都是守卫长幼的战士呢。 见到江瑶似乎在观察着那些卫队，远远把头一扬， 颇为骄傲地介绍道，当初昆仑部族也是忌惮咱们的力量，才不敢那么放肆地对长幼山出手，只是没想到那帮家伙明的不行就来阴的，简直无耻到极点。 远远说着，气鼓鼓地攥着小拳头，一副愤慨的样子。 你指的是妖骨的事吗？ 江瑶思忖着， 按你们之前所说的来看，妖骨出现的时机的确有点微妙，你们怀疑昆仑部族也情有可原，但有一点我不明白，那只妖骨虽然力量不弱，但也不至于强大到可以把你们赶尽杀绝的地步吧。 你懂什么？ 圆圆转过头瞪着江瑶嚷嚷道， 最麻烦的其实不是那只妖骨本身，而是背后在操控它的家伙，如果不是因为那妖骨师又被放了出来，我们现在也不会…… 话说一半，圆圆突然像是意识到说漏了嘴，顿时捂住了嘴巴，但似乎为时已晚。 妖骨师？ 江瑶惊讶地看着圆圆，追问道， 难道就是那个直接操控妖骨的家伙？你们见过对方的真面目？ 这……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圆圆支吾着，心虚地移开了视线，但这样的说法显然忽悠不了江瑶。 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了，我不明白还有什么好掩饰的。 江瑶直视着少女的眼睛，不死心地追问道， 你知不知道之前已经有人被那妖骨给害死了，不管这次事件背后是不是和昆仑部族有关，至少那名妖骨师绝非善类，更何况如果能找到对方害人的证据，说不定就能请林玉台出马支援。 林玉台根本管不了。 听到江瑶提起林玉台，圆圆似乎一下子急了， 因为那家伙不是人也不是妖，根本就是…… 突如其来的青铜钟声猛地打断了圆圆的话，后者脸色一变，连忙转头望向村落中央的那座高大的木塔，只见那钟声回荡的山谷中，那些先前还在各自忙碌的村民们同时放下了手中的事，开始纷纷往木塔下的空地聚集。 又要来了吗？没空和你们废话了。 圆圆抬头看了眼渐渐降临的夜幕，脸上顿时凝重了起来。 客栈就是前边那间屋子，你们自己过去吧。 圆圆伸手朝前方不远处的一间土黄色的民宅指了指，随即转身跑向木塔，刚跑了两步，却又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急忙又回过身对江瑶补充了一句， 对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千万别出门。 说完，圆圆便撇下了江瑶两人，头也不回地向村中聚集的人群奔了过去。